越来越动听。 早安，进入到七点钟的时段了，开启一个有活力的早晨，用好音乐陪伴你。这里是1033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海妮，和你一起听动听的好歌曲。提醒一下，这个时间已经出门正在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，看好路上的行人，安全的车速车距，一路平安。好啦，接下来陈诗慧的一首《欠你的幸福》，稍后还会有沙宝亮的《飘》。 你如何听得出我婉转的祝福，隐藏孤独。当你为我迷惑，找不到出路，当你被辜负，在自己的泪水干枯。不得安抚，原来嫉妒和爱无法相处。就算我悔不当初，也不能将自己救赎。风吹过山谷，我会想起欠你的幸福。原谅我爱得不够投入，虽然你会守在灯火阑珊处，当我找到你，下意识弥补欠你的幸福。我的领悟写一百封情书，直到白发也要听你温柔叙述。 秋风也很乱乱纷纷是红尘，浮浮沉沉似幻似真，今知雨夜的结局也只是飘似风不停，心难平静灿烂度过梦境，翻手是雨覆手是风，却难握住几分真情，飘忽不停，任四处凭真爱不过泡影，落花有情流水无情，沧桑之后是真情。 故事就在平凡中被传说，爱都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。 其实你我都经历过最难的就是舍得，舍得让爱挣脱你的手，就像小说结局留在最后，怎么愁怎么做怎么走，这结果任你左右，我沉溺在小说不禁为他泪流，

购房报销往返费用。惠州看房报名电话：廊坊0316715530，715530。详情搜索宜居惠州，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，惠是实惠的惠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餐，我们都来听呀。 小柯，有没有过暗恋的经历呢？默默地喜欢着一个人，有人问到是什么让你放弃了那个暗恋的人？来听一下大家的答案。有的说他有了女朋友，聊天的时候他经常说起他；还有人说我是一个好女孩，我应该值得被好好爱惜。生活的方式越来越远，追不上他的脚步了。还有没有我，他还是可以过得很好。还有人说时间久了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了。默默的付出，默默的喜欢一个人，有的会有结果，因为迈出了那一步，而有的人终究只是默默的放下了。

爱生活，爱健康。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。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，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。健康热线400-898-1120。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-330-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三河珠宝城浓情端午聚会全场，旧金不分品牌成色，全部零折旧费，升级鸳鸯金龙万纯金，更有百万级珍珠巡展，全场三折起。三河珠宝城。新资讯，音乐好心情，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 8点钟的时段，这里依然是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我是一个特别懒的人，有的时候我就会说，伸手够不到的地方就叫远方。比如说水放在了比较远一点的桌子上，可能就会坐很久都懒得去拿，懒得喝水，这样当然不好啦。那就提醒一下自己，也提醒一下你，不要太懒了，特别是喝水这件事情一定要多喝水，天气又热又干燥就更是如此了。好了，在这里倒是可以伸个懒腰听好听的歌，张学友的一首《堕落天堂》。 上膛来的是个好方向，世界轻摇晃，现一两个光藏在那千万欲望，想要海的念头有谁能阻挡，不管的音乐帮不帮你刚才还放经历过一步子的氧气，一合计不知前场还有几分还在酝酿，情绪早已上场。在这地球乱想，想不想等你复活，先把面具戴上，再把渴望收藏，来到十八号房，想不想轻轻摇晃，天一两米荒唐，再来填满欲望，管他荒唱不荒唱，天上的戏怎么一场，想脱下你的伪装，随着节奏解放，那不衰神的悲壮。Just say that what you want，谁敢灭锈在梁上，站在堕落天堂。只要一次握手，干嘛干嘛？只要一次握手，干嘛干嘛？只要一次握手，干嘛干嘛？在这地球晚上，想不想等你复活？先把面具戴上，再把渴望升腾。来到十八号房，想不想轻轻摇晃，先酝酿杯荒唐，再来填满欲望，管他荒唐不荒唐，天上的戏怎么一场，先脱下你的伪装，随着节奏解放，那悲衰神的悲壮。 Just say it what you want， 勇敢的秀在梁上，站在堕落天堂。只要一次握手，干嘛干嘛？他慌张不慌张？天上的戏怎么一场？想脱下你的伪装，随着节奏解放。Nothing 帅神的冰霜。Just say it what you want， 勇敢的就在梁上，站在堕落天堂。只要一次握手，干嘛干嘛？只要一次握手， come on come on。

这句话在很多时候都是可以对应的。当你变得足够好的时候，当你在绽放的时候，你想要的也会朝你靠拢。所以呢，与其总是幻想得到你想要的，不如打起精神来做好自己，更加努力。好了，希望今天的你是盛开的。不说了，来听歌。 我不能说这个秋季的红叶不够美丽，我不能说这个寒风为何会有点难细雨，不是我的情怀不够诗情画意，只是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只有雨季和寒季。亲爱的别骂我总是这么的脚踏实地，不去编写春风秋雨的心情来哄哄你，说春生夏艳翻山车和你一起漫步青青草地，说秋风风寒悄我回忆成有的往昔。亲爱的请你原谅我没有浪漫的恋情，这片土地当然也爱上了它的天气，我只想说一些我的朋友们也能明白的甜言蜜语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。 你给了别人，他就有两个选择，捅你或者保护你。你把你的信任给了谁呢？可能是最亲的家人，可能是认识了很多年的好朋友，可能是你深爱的另一半。不管你把信任给了谁，不要后悔，因为你一定是用心来做的这样的选择。相信自己爱的人吧，当然也不要辜负了你爱的人给你的信任。可以想想看，你最信任的人是谁，谁又最信任你呢？ OK， 听歌吧。 我是否有点太大方，一个人晒太阳，思念明明在发烫，谁家不太懂事又不爱逞强，只好听你说些的方向，习惯。 是牵我的时光。 想到思念都伤人。

卡夫卡写过这样的一段话，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。信仰是什么？相信一切事和一切时刻的合理的内在联系，相信生活作为整体将永远继续下去，相信最近的东西和最远的东西。这样一段很有哲理的话，可以慢慢的回味一下。你有你的信仰吗？是什么呢？好了，继续在这里回味好听的歌。 要向上行走，重新算一遍，你不能理解自己的改变，最近不惜去电影学经验，找一个调和情绪的观点，能就找到大世界，老师没有教而我还在学。找个人陪，想遇到分手循环的情节，双人床不如一张瑜伽垫，活在这个大世界，用什么方式呼吸最特别。 其实很多人想要的就是一种平凡的幸福，平淡的生活着，没有那么多的惊喜，那么多的花样，也没有那么多的浪漫，不管是亲情、爱情、友情，都是那么平淡而真实的相守着。这样接地气的幸福，这样平凡的幸福，你是否正拥有着呢？希望你拥有，拥有的话也一定要好好的珍惜。好了，在这里，平凡的歌曲给你不平凡的感觉。

首歌来自苏慧伦。周国平写过这样的一段话：每个人都睁着眼睛，但不等于每个人都在看世界。许多人几乎不用自己的眼睛看，他们只听别人说，他们看到的世界永远是别人说的样子。记得要睁开眼睛，打开你的心，亲自去感受你的世界，而不是只听别人说。好了，在这里只听歌是可以的，林志炫的一首《懂事》，明天早晨再来和你一起听歌，锁定收听1033，不要走开，再见啦。 我有感觉，所有改变都从你开始，不再轻易找个理由任性去放肆。你像呵护我的天使，有双不冷漠的手指，抚慰惶恐的心不曾停止。爱一个人原来可以不用一个字，也能让人对于感情越来越重视。你用宽容原谅自私，心情像是一张白纸，单纯反而容易让人懂事。让我懂得区别，懂得体会，不再孤独徘徊。 开眼睛，却感觉不到天亮。东西吃一半，莫名其妙哭一场。我忍住不想，时间变得更漫长，别与你有关，否则又开始胡思乱想。日月无光，忙得不知所以然，找朋友交谈，其实全帮不上忙。以为会习惯，也一再再是习惯，你曾住在我心上，现在空了一个地方。原来爱情这么伤，比想象中好。